同仁堂儿童课业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车在囧途，路遇抛锚趴窝， 别担心，人保车险客户只要投保车损险，打开中国人保 APP 完成车辆绑定，就能一键呼叫救援，还能拖车搭电送油换胎，可查看救援车辆位置呢。人保直销车险400-1244567。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看高速路段方面，京新高速进京方向上地桥到建平桥，京藏高速出京方向马甸桥到北沙滩桥，京城高速出京方向望河桥到北湖渠桥，机场高速出京方向四元桥到北稿桥，进京方向的温榆桥到北稿桥，京沪高速出京方向十八里店桥到大洋房桥，还有呢南四环马家楼桥到公益东桥由西向东，北三环联想桥到苏州桥由东向西，万泉河路苏州桥以北由北向南都是车多拥堵路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得漂亮，哪样也没耽误啊。 你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 是吗？把一号新家电话告诉我。 你记好了，400-8764-888。他们呀，高端设计还免费，17件家具、6件家电全部送。 请拨打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真省心。 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本节目由金世尊牌阳澄湖大闸蟹特约播出。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蟹礼，5288-6111。 北京时间17:06，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准时收听收看来自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音视频同步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嗯，各位好，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熊丽。 嗯，在今天节目的开始呢，要祝愿所有的在职的和已经退休的老师们节日快乐。 嗯，师恩似海。 是的，老师们辛苦了。 对，所以如果今天晚上呢，各位同学们有这个想表达一下心意的啊，您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与我们来联络，说一说印象当中最深刻的是哪一位老师，教什么课的。 是的，你想我上学的时候，如果要是不是数学老师老让我出去罚站的话，我可能也考不了广院。 我跟你说，说到这里，我要说一下。在我小的时候，如果不是我的音乐老师老让我在上课的时候出去帮别人做什么事儿，我也不会唱歌五音不全。哎呀，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啊，请到了两位好朋友，真的是说到了他们两个的身份比较多重，其中有一重身份就是深受中小学生喜欢的老师啊。 嗯， 但这个老师呢是打引号的，因为他们本职工作呢并不是老师，但是事实上他们承担的很多职责我觉得跟老师差不多。 对，就是怎么说呢，要加启蒙两个字，也许对也许不对。 嗯，其中有一位刚刚应该是从某一所小学刚刚过来，我刚才在看他朋友圈的时候，今天上午还是下午还在 是 石家小学，对吧？ 东城是吧？ 对， 嗯嗯嗯。 我们今天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自然摄影师视觉中国的签约摄影师佳能十佳摄影师郑阳。 听众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郑阳。 嗯，还有一位呢是我们大家的好朋友啦，也是郑阳的好朋友，我们的老朋友动物管理员博物课程的指导老师旅行达人杨毅。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嗯， 哎，这个郑阳今天是在十佳小学对吧？ 对，我在十佳小学， 是专门教孩子们做眼保健操是吧？ 呵，今天是今天 广播体操， 广播体操加眼保健操，顺便讲讲我们的这个也是博物之旅和动植物小知识。 哦， 所以你看他们两个现在进学校的机会特别的多，对吧？ 特别多， 对， 而且基本上三天两头，不是你们去学校去，就是孩子们跟着你们到处乱跑。 对，尤其现在开学了嘛，很多的学校它现在像小学、中学，它会有一个叫做社会实践课， 嗯， 包括有一些自然教育课。那么这样的话呢，他们有一些学校就更需要一些像我们这样的那种叫博物指导老师，然后走进学校，然后或者说带领同学们走进自然，这样的话让孩子有一个更深的对自然的有一个了解和认知。 嗯， 所以呢，大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如果比如说对于动物感兴趣的，想去哪儿看动物，或者是近期有什么出行计划的，马上到中秋国庆了，想带孩子去哪儿的，希望呢有一些这个参考的，都可以把问题提给我们。我们相信这两位呢能够帮助大家，尤其在亲子旅行上啊。 嗯，哎，能不能先让杨毅给大家解释一下“博物”这俩字到底怎么讲，什么意思？ 博物其实我们所谓的博物，我们先说一个词儿叫做博物馆。 嗯， 博物馆呢，它英文叫 museum， 对吧？这个大家都知道。其实呢，它是源自于希腊语，有一个神叫做缪斯。 嗯， 缪斯呢就掌管着世间万物所有的，像这个文化呀，然后自然呀，所以呢，后来就用缪斯这个名词改成了一个英文的一个专有名词，叫做 museum。 嗯， 那么就是博物馆的意思。那么也是博物学的一个开始。其实真正的所谓的博物学，它的这个刚开始的时间段是在17世纪到18世纪的欧洲，那个时候呢，其实源自于贵族，他们有了钱以后，开始需要收集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兴趣爱好，像我们的一些小藏品。那么慢慢的呢，就兴起了对自然、对环境，然后包括天文、地理、矿物，对这些的认知，所以慢慢就兴起了这个博物学。也就是说17世纪到18世纪是世界上开始的这个博物学的热门。那么有很多的这个欧洲的一些这个博物学家，然后开始走到了世界各地，然后这样的话呢，就把世界各地的世间万物都让公众来进行认知和识别，这样的话呢，我们叫做博物。其实博物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泛泛的一个词汇。 嗯， 我们比如说天文，比如说地理，比如说海洋，甚至说气象大气，然后甚至说我们的这些自然的这些文化啊，包括一些人文，包括一些动物植物微生物啊，这些其实我们都可以称之为博物。博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广阔的一个意思， 博大嘛。 对， 哎，以后请叫我缪斯。 哦， 掌握这么多呢？ 那是不是正阳就起名应该叫 Zoom？ 这反了吧？ 杨毅应该叫 Zoom 啊。好 ，Zoom 是有生命的意思。对， 好， 对。 哎，那来， 我想问杨毅另外一个问题。 嗯， 请科学的给我们解释一下大闸蟹这一学科。 大闸蟹其实它是隶属于节肢动物门，那么它真正的中文这个正名叫做这个，哎，叫什么来着？ 中华绒螯蟹。嗯， 就是我们看那个大闸蟹那个螯肢，就是钳子，它上面有毛。 嗯， 然后呢，这个几个腹肢上也有毛，所以我们叫做中华绒螯蟹。其实说句实话，要从博物学的角度来讲，这大闸蟹是咱中国本土动物。 嗯， 对。 哎，那再多说一句，哎，什么时候最肥呀？ 其实它这个最肥的时候，就是我们从每年的这个八月底一直到这个十月的下旬或者十一月的上旬。其实这个跟这个分布区域包括它的这个温度有很大的关系。 嗯 啊，因为我们都知道分公和母嘛，雌和雄。那么这个雌性呢，它这个蟹黄，也就是从学名来讲是它的卵巢。 对， 那么这个卵巢性腺发育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就要这个产卵了。那么雄性呢，这个就这膏，就是它这精巢马上就跟它这要交配了。 好了，不用西姐是吃不到嘴了，我跟你说。 哎，我觉得特别好，大家可能从来没有哪一期吃喝玩乐大搜索节目关于大闸蟹的节目说的这么科学，你知道吧？所以以后再有机会拿到大闸蟹的时候，大家可以来研究一下这个公母的问题。秋风起，蟹脚痒，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如约而至。每年中秋答谢客户，孝敬长辈，首选金世尊大闸蟹。市面上呢，大闸蟹品牌太多，说起这个金世尊牌阳澄湖大闸蟹可是十年的老品牌，专注高端大闸蟹市场，全国50多家直营门店，北京官方专卖，全程2小时送货上门，礼卡火热销售中。中秋礼金世尊，预订电话52886111 52886111。来，中华绒螯蟹。 哎，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呢，肯定知道我们会在今天节目的第二节的时候跟大家说如何得到我们这份奖品。所以呢，千万别着急说发大闸蟹，加上您的电话。第二节。 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的漂亮，哪样也没耽误啊？ 你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 是吗？把一号新家电话告诉我。 你记好了，400-876-4888。他们呀，高端设计还免费，17件家具、6件家电全部送。 请拨打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真省心。 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是看心情，喝看爱好，玩要态度，乐出逍遥。吃喝玩乐大搜索，引领年轻人的不羁生活哲学。FM 87.6，吃喝玩乐大搜索，只为等你一起出发。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我们既然呢说到马上就要到中秋和国庆了，相信呢有很多家庭都开始规划自己的旅行。 是， 我们先来请这个两位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就是从北京周边，然后到我们不太远的最好高铁能到的地方，适合于3天到5天的这个行程当中，带孩子比较适合的这种看动物或者看植物的地方，在这个季节比较合适的。 咱们由近及远吧。 我们先从北京周边开始说，先说北京动物园吧。 对 啊，北京动物园是。其实 北京动物园过节期间休息吗？ 不休息，我们一年365天都 不能休息。 最近有什么新动物吗？ 最近有几个展区在改造。那么呢，马上要改造好的是澳洲动物的展区，那么呢，包括这个新的一个雉鸡园，是改造完的。 什么叫雉鸡园？ 雉鸡园， 雉鸡，就是《西游记》里那个。 卯日星官 是他吧哈？ 对对对，其实雉鸡雉类对于咱们来讲，可能说远不远，说近不近。我一说两种动物，大家可能都知道。有时候大家一说这野鸡，就是雉类，包括世界上最大的这个雉类叫孔雀，这个都是大家比较熟知的。然后包括北京动物园的雉鸡园呢，可以向大家展示全世界4种马鸡：白马鸡、蓝马鸡、藏马鸡和褐马鸡。尤其褐马鸡离咱北京又近，咱北京这个京西这个小龙门 就有 褐马鸡，包括灵山，这都有褐马鸡分布。新的雉鸡园，然后呢，包括有这个塞舌尔共和国送这国礼亚达伯拉象龟，包括这个咱们中国本土的这个三种金丝猴，咱们都有。包括这个滇金丝猴、黔金丝猴和川金丝猴， 它们有什么区别啊？ 川金丝猴分布就比较广了，一身的金毛，这个大家都知道蓝脸。那么滇金丝猴呢，是世界上栖息地海拔最高的灵长类动物，它的这个海拔高度能够达到5000米，像这个云南这个白马雪山。包括黔金丝猴那就更珍贵了，黔金丝猴全世界只有中国有，中国只有贵州有，贵州只有梵净山有。而且这梵净山只有那一个山头那保护区有，那个保护区全世界的黔金丝猴也就300到400只左右。 它们长得 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其实像滇金丝猴，云南这滇金丝猴，它是世界上除了人以外，这个因为前几年发现这个怒江金丝猴了，然后在发现怒江金丝猴之前，它是除了人以外，野生灵长类唯一长红嘴唇的。 自带美颜， 自带这个红嘴唇，非常漂亮，小猴出生就有。那么川金丝猴咱们就大家都比较熟悉了，那么黔金丝猴呢又叫这白肩仰鼻猴，后背整个肩膀非常非常的白，而且它这个脸是灰蓝色的，而且有一个非常非常高的颧骨。 真的，我得有30多年没去过动物园。 欢迎您去啊。 不是、我的意思就是，比如说我去动物园最喜欢去的几个地方。 狮虎山。 对，狮虎山。猴山，然后蛇馆。 你喜欢看蛇啊？ 不，你不觉得就是没见过哇？怎么能长这么绿的一条蛇？如果要是你栽在树上，你完全看不到它，就觉得很神奇。然后再其次，熊猫馆，我相信这都是属于带着孩子去应该 对 觉得 对 必经的地方。 对，其实我觉得带着孩子去，现在能喜欢自然、喜欢动物小朋友非常的多。其实我个人觉得，大家应该更关注的是中国的本土动物。有时候我们可能带孩子去动物园，我们可能就要看狮子呀、斑马呀、长颈鹿啊、黑猩猩啊，这些这个国外比较我们叫做这个比较红的一些动物，大家熟知的。其实真正让孩子去认识一下我们身边的动物，我们中国本土的动物，其实对于孩子在整个的成长过程中，他要认知的是我们自己国家拥有的这些特有的，甚至一些国家一级的一些濒危极危的动物，其实对孩子成长是非常有好处的。 比如说熊猫。 熊猫，你看熊猫因为降级了嘛，熊猫是现在是这个易危了，因为熊猫的在野外的数量涨起来了。我们比如说大家可能不太认知的，像黑脊，一种小型的鹿科动物，它非常非常的小，那么它仅仅分布于中国的安徽和浙江，那么它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我们在北京动物园我们能够找到它。 是鹿吗？ 对，一种小型的鹿。然后包括我们刚才说的那三种金丝猴， 啊，包括我们说的这扬子鳄啊，国家一级的，只有在咱们现在安徽的地区，长江中下游的地区有。然后包括我们看一下我们中国的本土的，像一些灵长类动物，我们比如说长臂猿。长臂猿因为在整个的中国虽然种类非常多，但是它的分布区域非常非常少，甚至有一些个体的长臂猿在咱中国已经灭绝了。啊，包括像豚鹿啊，这些最早的时候在咱们中国是有分布的，但是现在中国的豚鹿已经没有分布了。啊，包括我们所能够看到的，包括两种野驴啊，包括中华斑羚，包括北山羊，包括盘羊啊，这些其实都包括羚牛，其实这些都是我们中国本土的。可能我们一看啊，这就是一种羊，这就是一种野牛，但是或者这就是一种鹿，但是其实对于我们来说，这些我们中国本土的这些，其实更需要大家去了解去认识。 花花，在这个杨毅讲的时候，你脑海当中跟着他想，能想象这些动物都长什么样吗？ 不认识。没有，我想的是，就是我跟熊丽共同认识的我们的一个主持人，他前天跟我聊天的时候就跟我说，十年前，他跟他爱人还没结婚呢，谈恋爱，但是你吵架，两个人去动物园。后来我跟他说，谈恋爱不能去紫竹院和动物园，我说得去别的地方玩，开心一点。后来他说，嗨，反正就近吧，就去了动物园了。为了能够跟我女朋友多说两句话，然后那个时候就是看乌龟嘛，然后就照着那说明，用标准的播音腔给人念。但是呢，他就错，因为熬，其实可能憋，就是说。熬龟啊什么，后来媳妇儿，现在的媳妇儿就跟他，我发现你这个文化层次降低了，熬和憋你分不出来。 哎，所以你看，我们好多人都去过动物园，但是每次听杨毅说他看到的动物园的时候，我都觉得我没去过， 是 我去了个假动物园。 是的，那内行， 就他说的这些我都没见过。不知道收音机前有朋友有没有了解的，有了解的可以继续来和我们分享哈。那除了北京动物园之外呢，其实到北京周边有很多好玩的地方哈。从北京动物园出来之后，除了看动物，来我们看一看植物。植物这块呢，正阳的长项了啊。 是因为到秋天了，北京呢两季开花最热闹，一个是春天，一个是秋天。秋天呢，主要咱们还是要往略微的高海拔一点走，所以呢，几个地点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个呢是，如果看花的话，秋天的百花山，就是九月份，一直可以看到九月中旬以后，还有一些这个秋花植物还在开。另外呢，这就是门头沟和这个房山区域，一个是百花山啊，包括那边有的这个百草畔，像这些海拔在1500米以上的地方，还有一些菊科，然后包括有一些这个就是龙胆科的植物，秋花还很多。然后您可以去再尽兴再看一下。然后这个时间呢，这个中高海拔的这个白桦树也已经，这个树叶子也已经变黄了，整个的这个景观林的感觉就都出来了，非常漂亮。但是呢也有问题，就是山上已经偏凉了，所以去的时候一定要多带件衣服。 对， 另外呢， 听到了我熟悉的植物白桦林。 另外呢，我们可以往延庆方向走走。 哎，关于延庆有什么好的，我们到第二时段的时候再告诉大家。 好嘞， 节目结束之前，我们还是要温习一下我们刚才说到的大绒螯。哎，那是大绒螯吧？ 耶， 对，大绒 耶。 秋风起，蟹脚痒，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如约而至。每年中秋，答蟹客户孝敬长辈，首选金世尊大闸蟹。市面上大闸蟹品牌太多，说起这个金世尊牌的阳澄湖大闸蟹，可是十年的老品牌，专注高端大闸蟹市场。全国呢50多家直营门店，北京官方专卖，全程2小时送货上门，礼卡火热销售中。中秋礼金世尊，预订电话52886111，52886111。前两天还有朋友在问我说，现在市面上都是卖大闸蟹的哈，哪个品牌比较靠谱？我说快金世尊，不要再想，不要再挑了。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得漂亮，哪样也没耽误啊。 你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 是吗？把一号新家电话告诉我。 你记好啦，400-8764-888，他们呀，高端设计还免费，17件家具、6件家电全部送。 请拨打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真省心。 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本节目由金世尊牌阳澄湖大闸蟹

我国西最南，选手西海峰，他以566分的成绩一夺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因为感情深，我选金世尊。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蟹礼，中秋礼金世尊。金世尊北京官方专卖，全程3小时送货上门。52886111，5288611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旅游天气预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张焕月老师。张老师您好。 哎，主持人你好。 请您介绍一下最新的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 好嘞，那么先关注一下北京。北京现在这个天气已经比较阴沉了，它主要受到一个东移的高空槽的影响。那么受它的影响呢，今天夜间应该到明天上午，北部西部地区有阵雨天气，像平原地区也会有些零星小雨。那平原地区的降水量看来不大，也就是0到2毫米。我说这个零啊，就是有一些地方低个雨点，那么有一些地方要明显点。那么主要的降水还都在西部北部山区，这些地方看来有个2到5毫米的降水，局部地区啊，看来有个10毫米左右。那么今天下午4:45的时候，像延庆，那么由于的个别的点下了20多个毫米，那么现在看来这个雨小下了。由于受到这个天气比较阴沉的影响，明天这北京的气温也应该下降不少，在25-26度最高气温，那么今天在28度左右，明天应该是大部分时间天气比较阴沉，天气呢略显得有点凉意，那么外出啊要注意适当的多穿一点。另外来看，就是13号的后半夜到14号白天，北京还有一场小雨天气，气温和最高气温也是在25度。或者26度左右，天气还是比较凉。这场小雨应该比今天这个雨要明显一些。由于扩散条件比较转差，看来直到周四，就是14号的夜间，北京的能见度都会比较差。尤其是早晨到上午这段时间，东部、南部地区这个能见度在1公里左右。那么驾车出行啊，大家要注意关注一下临近的这个预报。那么在华北地区来讲，看来就是在山西的北部，也就是太原以北地区，和河北的西北部，像张家口、城里和承德这一带，有一个小到中雨的天气，看来降水量在10到15毫米，局部地区可能有个20到30毫米。那么随着这个高空系统的进一步东移啊，看来，未来就是内蒙古的东北部和辽宁、吉林，和黑龙江的西北部。中西部这些地方都会有一些小雨天气。那么像北部，就是黑龙江的西北部，这些地方，很可能一些雨夹雪天气，气温很下降的比较明显。另外呢，在全国来看呢，那么今天的新疆的西北部，也一些小雨天气，这地方也刮起了5到7级的西北风。这些地方天气总体来说看来都不是那么太强烈，主要还是关注的是未来几天，看来就是在上海、杭州、这个福建这个沿海这个地带，这地带会有比较强的降水，看来最大的降水量能够达到50毫米到80毫米。那么再在沿海的这个地区啊，这个风也非常大，这个阵风可以达到7到9级。那么在沿海这个地区游玩，你要当心风和比较大的降雨的影响。另外在西南部地区，像重庆、贵州、云南的北部，和西藏的西南部这些地方啊，看来都会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甚至有大暴雨。

交通银行邀您拼团享惊喜啦！11月30日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交通银行邀您拼团享惊喜啦！11月30日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 是看心情，合看爱好，玩要态度，乐出逍遥。吃喝玩乐大搜索，引领年轻人的不羁生活哲学。FM87.6，吃喝玩乐大搜索，只为等你一起出发。 好了，大家呢可以继续发送大闸蟹加您的电话号码上来啊。如果呢，哎呦，您本身是老师，或者是呢，不管是退休的还是在职的，或者啊，您可以标注一下，啊、 命中率会高 啊，特别标明一下，今儿教师节嘛，是吧？我们特别请到的两位嘉宾，也是我们中小学生的好朋友啊，我们大朋友的好朋友，自然摄影师、视觉中国的签约摄影师、佳能十佳摄影师郑阳。来，郑阳打个 主持人好，听众们大家好。嗯， 郑阳刚才在上一时段不停的咳嗽哈，据说刚从肯尼亚回来是吧？ 对，我们俩刚从肯尼亚回来 啊、然后呢，那个还身体欠佳啊、 对， 可是 恢复中。 对、没关系，今儿上完直播就好了。我们还有一位好朋友，动物管理员、博物课程的指导老师、旅行达人杨毅。 好、啊，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大家晚上好。 是的，是的。 我们继续第一时段的。 这样，因为两位。孩子的朋友，包括两位博物方面的专家，我们的编辑呢也专门弄了一个回复词，特别的好，就是今天如果您发两个关键词啊，吃看，分别可以看到两位拍摄的图片，当然主要都是郑阳拍的， 是主要是人郑阳拍的， 是 杨毅主要负责说啊， 吃和看，哎，真的里头，哇、哦、天哪，最后一张图是我最喜欢吃的， 是什么？ 皮皮虾。 哎呀哥！ 哎，真的， 你不怕炸的哈呀？ 你出去的时候，然后就前两天去海边了，然后吃皮皮虾，然后 有人替你包吗？ 没有，小胖啊，什么周准啊，这帮人都说，哥，听说你包这个特快，我说没问题，我来，咔咔咔咔咔包特快，每人都有，分完了以后，好，该我自己没了。 皮皮虾小王子啊， 哎，真的。另外吃那个就是那个类似于海螺吧，但是没有那么大，可能有这么大的那种， 那已经不小了， 是是，就很新鲜啊，在那边吃。我先是还说，我说这个如果要是吃的话，因为很新鲜嘛，拿牙签是不行的，然后人当地人说哎，你看你老土了吧，在他们那边是拿这么大个一大头针，就是跟针似的，很粗， 就怕牙签断了， 拿那个挑，哇天哪，但是拿那个挑吃没有任何问题，我特担心饭馆收拾这些的服务员，你说但凡哗一收拾，哇、哦，很有可能。 那不应该一次性的吗？ 具体的不知道。 其实那种海螺，我比较喜欢叫响油螺片， 哦， 把那个稍微啄一下，稍微啄一下，然后把肉挑出来，然后就要前面那个腹足那块、然后给它切成片以后。然后稍微弄点葱油，热的葱油，哈，往上一浇。 哦， 您再尝尝吧。 好吧，好吧。 你吃的太高端了，你知道吧？ 这个其实很简单啊。 这是会者不难，难者不会嘛。 对、 关键词吃和看， 就能够看到这些图片了哈。 是的。 好，我们继续回到第一时段，当时没说完哈，郑阳提到了这个北京周边可以看植物的地方啊。 对，其实说白了就是看秋色。因为呢，北京本地，包括如果你去香山看红叶，那可能要，10月下到11月左右才有。但是呢，你如果去北京郊区的话，像北京六环外，基本上你在11左右或者中秋左右，就基本都有红叶了，而且已经基本到中期或者后期了。所以呢，在这个时间的话，您如果去这个郊区看红叶，还是尽早。刚才说了几个地儿，一个就是这个百花山高海拔的这个地区看，另外呢还有几个地方，就是我说了另外一个地儿可以去的，中海拔在延庆，因为现在嵩山这边在封山改造，所以呢这边可以选的自然保护区不多了，可以推荐的是玉渡山， 玉渡 山在嵩山附近，然后呢也是我非常 喜欢的，同样一条路上， 对对对，非常喜欢的 然后也是这个 G6 京藏一路就能过去，然后、个人感觉在那儿您带顿午餐的话踏踏实实玩个一天没问题，而且那儿比较适合小朋友，为什么呢？因为它的那个山起伏不大，在那儿爬山的话基本上没有太多的体力要求啊、就是不管您这个老人或者小孩都可以，然后它呢是沿溪一路沿溪而上， 有水 有水，对，所以呢就是那边相对的整个的情况会比较好。但是呢其实秋天如果我们去北京周边也会要注意一些事项，因为呢秋天这边是湖风分潮的时候、就是有很秋天特别容易被风遮到，就是 啊就是蜜蜂， 蜜蜂或者是湖风都在秋天它们分潮然后产生新的风潮，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它们的进攻性相对会比较强一些，所以这个时候尤其去这个一些郊野的地方相对要小心一些湖风。但是呢一般情况下被蛰的情况，一个是您穿的这个颜色相对鲜艳一些，另外呢就是有的时候它落到你身上你没注意碰了它一下，他有可能会认为是自动防御，然后就会蛰你一下。 哎，那万一他落我身上之后、我怎么办呢？我经常 不理不理 吹 吹的， 对，一般就还好。 对， 他不会一直停着不走。 不，你别拿手扒了就行。 对，就 我跟他聊，他也听不懂。 我的几次被蛰都是因为拿手扒了的时候。 啊，你们也会被蛰是吧？ 很正常。 那蛰完之后呢？ 疼三天呗。 对，如果大家像在郊区，我们自驾或者有时候住一些什么这个休闲的地方，像农家院这种的，如果是看到这个风潮看到的情况下，那风在那风潮的情况下，千万别喊，尤其小朋友看到会很兴奋，哇，快看， 快跑啊！ 不，有的时候咱们这个突然的这个声音的震动，对他们来说是非常敏感的，他可能会追上来。 非常敏感。我们拿闪光灯拍的时候，拍一下追出来一批，拍一下追出来一批，所以 你们就觉得特别刺激，对吧？ 不刺激，也别拿闪光灯去拍它，手机您都别打闪，就尽量就别拍了就完了。因为冬天特别敏感，秋天的时候特别敏感。 这两天我在朋友圈里看，就是有的朋友会看到萤火虫了。 对， 在哪儿？ 北京有，我们因为我们自己有香山奇妙夜，我们香山经常看到，而且现在是高发期。就是现在其实整个的萤火虫最多的时间是在九月到十月中间这个期间，就很多啊、但是呢北京看萤火虫它不可能像国外你说满树都是，没有、就是、 国外真的能看见满树都是、 对，太多了。我们在马来，然后包括我们在印度的时候，我们那一推门那个洗澡堂呢，因为是露天的嘛，就是洗澡那整棵树都是萤火虫， 太浪漫了。 但是在北京能看到，而且是大型的，现在有窗萤，很大型的，这种头是棕红色的，身子是绿是纯黑色的。 窗萤的那个亮度还高， 大概它的大小有个 厘米， 两厘米左右， 这么大 了， 而且亮度也很持续啊、我们俗称管它叫两格电，因为它的那个 带电时间长， 腹部的那个发光体是两格啊、两个小格。 哎，这在哪儿看？也在香山吗？ 在北京。房山门头沟包括北京周边的一些区域都有。 对，这个大家如果说周末要是自驾，然后包括晚上靠近这个溪流的地方，灌丛比较多，尤其没有光污染的地方，这个会比较好看一些。 对， 哎，看萤火虫我觉得只要是喜爱接触大自然的朋友应该会发现，但是就是怎么样能相对保护它呢？因为我相信比如说你看到了啊，我去捉它了，可能就完蛋了。 对，这个其实萤火虫它的这个数量和它出现的这个几率，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叫做环境指示物种。 对， 如果它的这个出现率高了，那么它的这个种类包括我们看可见度也多了，然后包括它这个发光的这个个体也多了以后，我们会发现我们的环境是有改变的。 是， 那么由于这个人类的过度的这个开发，包括我们可能有一些时候去不太在意它，那么这种情况下它会越来越少。那么其实我们如果说您真发现有萤火虫了，看到一个的话，它肯定旁边还会有，那说明整个它的小环境是没有问题的，而且它对水质对空气的这个要求都非常的高。 对，而且萤火虫它是食肉的，它的那个就是若虫期吧，是吃蜗牛。 对、 所以呢 就食物链里头它还能再吃比它小。 这个也是我们几年的观察，往往这个地方就是我们会发现北京条花蜗牛，就北京最普通的那种小蜗牛水妞啊，特别多的地儿，这个到秋天的时候萤火虫就会特别多。 萤火虫少其实也跟咱们这个整个这个园林啊保护啊有些时候打药啊这些都有关系。 都有关系。 因为它打药以后成虫活不了，而且像这个幼年的时候有一些 也活不了。 你像有一些这个农田包括有一些郊区的地方种一些菜，有些时候咱买那个油麦菜或者莴笋，你会发现这个莴笋和油麦菜那根上有一种蓝色的小块状的东西。 嗯。 那个是防什么？那个是防蜗牛的。 对。 那种药是专门防这个蜗牛啊、阔鱼这些软体动物来吃这个菜。 阔鱼又是什么？ 阔鱼就是没有壳的蜗牛，大家经常会发现那个，就是我们所俗称的叫鼻涕虫。 嗯， 啊，所以我们在买菜的时候，经常会看见这个菜上会有这个东西。其实你洗干净就好，但是其实对于这些软体动物来说是致命的。但是软体动物致命了以后，没有这些软体动物了，那么萤火虫在这个区域也没法存活，因为没有食物了。 对对对对对。 嗯。 哎，前两天我还说呢，我在录其他台的节目的时候还说呢，说就是新闻啊，说有一老哥从房山半夜开车回来，最后跟野猪发生了碰撞。 哇！ 啊，然后说野猪原来一级保护动物，因为数量相对少 啊，北京市一级，对， 对对对对。但是慢慢的在北京周边，因为北京最近这几年真的环境会变得越来越好嘛，所以据说它。 数量大了， 大起来了，而且它据说没有天敌。 对，其实是这样啊，野猪这个东西呢，它是属于食物链中层的。 对。 那么它的扩大化呢，有一点好是什么？说明咱们公众的保护意识强了。但是呢，它的过量也不是什么好事儿，因为它的天敌没有。我们北京，像在80年代末的时候，密云地区还有豹呢。 嗯。 就金钱豹。 对。 包括延庆，这都是有金钱豹的，华北豹。那么现在豹没有了，狼没有了，那你这些食物链顶端就是野猪的天敌，那它就没有了。没有了以后呢，你野猪肯定会它越来越扩大，扩大化以后它的生活区域又小，它势必会跟人产生冲突。比如说食物不够了，然后环境不够了，它可能带着宝宝下山了。尤其像这秋天的时候，为什么说这老哥前两天他能撞上野猪？因为什么？现在玉米丰收了， 对， 土豆丰收了，红薯丰收了，它的整个生存环境小了，但是它种类这个种群数量大了，它要下山到村里边去找食物去，尤其晚上，所以这种的话经常会出现这个人畜这个互相的冲突的问题，其实这个也是一个把控的问题，所以为什么很多的这个人都要呼吁说让这些食肉动物顶级的捕食者要真正的存在我们的这个身边的这些山里面，这样的话呢才能对这个整个的生物链是一个平衡。 嗯，我其实太长知识了，真的。这个今天您的微信我们已经收到了啊，然后省点钱，然后不要再发了，这个再发的话呢，那个我们都替您心疼啊。 是，放歌也说了，我是初二的语文老师，刚下班听你们发大闸蟹。好的，我参与。 对，我们也看到还有几位老师哈，包括呢就是有家里是老师的替他发过来的。我们这样，我们请我们的小编啊把这几位的这个微信呢都留到这儿，然后我们这个持续的哈进行下去。嗯。 本时段由人保直修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又升级，推出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 我是人保新服务专员，我的工作呢就是每天在事故多发路段沿街巡查，第一时间解决交通事故和车辆故障困难，主动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者理赔协助服务，用我的专业知识帮助大家解决理赔难题。 行车路上有人保，放心出行没烦恼。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交通银行邀您拼团享惊喜啦！11月30日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交通银行邀您拼团享惊喜啦！11月30日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 是看心情，和看爱好，玩要态度，乐出逍遥，吃喝玩乐大搜索，引领年轻人的不羁生活哲学。FM 87.6，吃喝玩乐大搜索，只为等你一起出发。 哎， 聊着聊着突然之间呢，还得由衷的提醒一下大家，这秋天啊，丰收的季节，大家可能看到各种各样动物的这个几率会高一些啊。还是要懂得保护好自己，包括刚才花花就是最喜欢看那蛇也一样。我有一次就是在郊区的时候，真的没注意，突然之间发现在旁边草丛， 草蛇，放心， 吓死我了！我一看这种动物我就害怕，你知道吗？ 现在咱们秋天的时候，尤其像这个九月份啊，这个蛇马上在进冬眠的前期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它的这个活动量会大增。那么呢，我们如果说郊区游，尤其小朋友或者您带宠物出游的话，尽量不要让小朋友和宠物自己单独的进这个草丛，因为会有一些蛇。你看我们北京郊区像这个蝮蛇，哎，这是哎两种蝮蛇，这都是有毒的。如果您是说这个像郊区玩去，我们就打草惊蛇嘛，我们手里拿一个登山杖，或者拿根棍子，咱们一边走一边敲敲这个草啊，然后敲敲石头。这蛇其实是躲人的，其实是躲人的，尤其在正午的时候，它有些时候会出来晒太阳，所以呢，这是大家多注意一点。 对，敲着敲着，野猪来了。来来来，我们这一节呢还有一点点时间啊，我们要帮助几位朋友。这几位朋友呢，他们都希望在过些天的时候啊，人家有饭局，但是希望让我们都给推荐一下。啊，其中呢有一位朋友他就说了，他们家呀在新街口附近 啊， 哎，然后说家里有人过生日，能不能推荐一个十几个人一块聚餐，人均150左右就 OK。 来，杨毅，正阳， 新街口附近， 别看他俩懂动物懂植物，吃一样，知道吧？ 新街口附近，我想一想，郑老师先想一下。 老字号特别多。 对，老字号相对来讲，如果那个家里会餐，新街口附近赵东营路有一百叶居还不错。 嗯， 啊，涮肉的。 对对对， 哦， 这天儿秋天也合适。 嗯， 那边还真不熟。 哦， 不混那边。 对，新街口的话，可以去几家老字号去。 老字 号， 对，像砂锅居， 砂锅居 啊，往南走砂锅居，哎，也可以啊，这都是不错的啊。 对，然后还有咱们上次吃的你家乡的那个。陕西的那个， 哦，西安饭庄， 哎， 西安 饭 庄， 就是 饭庄没那么贵，嗯， 对。然后西安饭庄的马路斜对过那儿有一个，吃烤鸭的店，当然也到不了150啊， 啊， 但是那个店生意也还不错， 对， 也还不错。 哎呀，能省一个是一个，对吧？干嘛一定非得努着花到150呢？花100不行吗？ 对，然后南草场胡同那边还有点啊，也有点不错的。 对，嗯，我觉得就是要如果全家聚会，适合老人带老人孩子去，其实老字号就是最保险， 对， 是的， 吃的也顺口， 对， 是的，是的， 啊，老人都特别喜欢，还经济实惠啊，有好多那个高端一点的呀，老人去了之后他舍不得吃，你知道吗？就每次我带我们家老人去吃饭的时候啊，比如说去稍微那个好一些的餐厅，我都得先点好了，告诉服务员菜单别拿进来，结账的时候我出去你别进来啊，都得嘱咐好了，这要不嘱咐好了， 你直接就说这是我拿券换的。 那我跟你说，我们家我妈要如果知道拿券换的，我妈说来再来10份打包带走。我哎呀，好多朋友都在说，哎呀，说这个老师哈，说的祝老师教师节快乐，特别替我们的教师朋友们谢谢大家了啊。 对，当然我们可以在第三节第四节的时候，因为他们二位呢，不是说嘛，比如说带着孩子去夜探公园，然后给他们讲解一些动物啊植物啊，包括他们也到学校去给中小学生讲过课。 对， 正好咱们也可以讲第一次给孩子们讲课，你们自己的心情是什么样的？紧张吗？孩子们看你们都会问什么样的问题，你们是不是对于孩子脑子里所有那种10万个为什么都能滔滔不绝的给他们回答，类似这种咱都可以交流。 来，漫步的壁虎说了，11准备再去一趟这个唐山月陀岛，出海打鱼，顺便享受一下海钓。还有朋友在说这个，张莲说了，西郊机场附近人均100以下，外地亲戚大约10人左右，京味儿菜菜馆。西郊离大兴近吗？ 西郊离大兴不近， 但是 就西郊哎相对好点，比如说门头沟啊，然后比如说房山呐、香山呐，大概是这片。 哦，西郊机场在那儿呢。 对呀，西郊机场四季青。 那我琢磨琢磨。 四季青。 那我琢磨琢磨那边老北京菜都有什么啊？我们先进本时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京韵悠远，薪火相传。即日起，2018中国戏曲文化周小岳杯京剧票友大赛正式启动。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美丽姐，我的装修预算只有10万，帮我推荐个家装公司呗。 找一号新家呀，先体验后装修，价格亲民，17件家具和6大家电还免费送。 一号新家全包全配精装，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 小明哥，我工作忙没时间管装修，帮我推荐个装修公司呗。 找一号新家，先体验后装修，家装风格随意选，50天拎包入住。 一号新家装修体验真省心。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见店内活动。 北京时间18:04，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FM87.6，音视频同步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嗯，各位好，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熊丽。 是的，那在此呢，我们再次祝愿所有的老师朋友们。当然不光是9月10号这一天开心和快乐，我都希望您教的孩子们都能够记住，希望老师们天天都能够开心一点，顺心一点。 特别特别的感谢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都在给老师啊过节，同时呢我们也说了，我们今天呢会给我们的老师一份额外的这个惊喜哈、 嗯、 啊，大家呢可以继续来和我们联络，当然了最好能够对本着实事求是的这个原则。 对对对，如果要是有好几百位啊，无论是家里人也好啊，还是自己也好，本身就是老师，竞争也是很激烈的。 对，因为是这样的，我明明看到了我的一位朋友上来说，我的梦想是当老师，可以吗？你的梦想我们是赞同的，但是今儿大闸蟹你就算了，好吧？ 是的，刚才我们说了，有一位听众朋友说啊，在西郊机场附近要请客吃饭， 哎， 也有很多的朋友帮助了啊，比如说像板砖，他也说了，说哎，我在这边上班啊， 嗯， 说这边呢有新开的玉泉商业广场，里有东来顺，闽庄路往西走有那家，包括这边还有一个陶记和京味胡同。啊，他说这两个人均消费都偏低一点，北京菜也还是不错的。 对，另外呢，要如果是再往那边的话，他那个那家盛宴， 嗯， 是不是更高一点？可能消费哈， 对， 但是可能他的环境呢，就是那种北京的那种感觉，是不是更浓郁一些？ 对，包括四季青那边还有那个吃鱼的， 那就丹江鱼 啊，丹江鱼村， 但是他就。不太是北京风味儿了， 是的， 它主要是湖北的， 是的，是的，嗯。 来，我们请出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郑阳和杨毅、 嗯、 刚才呢有听众在说，说除了大闸蟹还有别的互动问题吗？当然有了，我们首先在本时段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还是跟大闸蟹有关系哈、 啊、 真的。来，第一个问题， 赵老师，这个大闸蟹死了以后为什么不能吃？ 你猜，花花。 对，就是为什么这个河螃蟹死了不能吃？ 据说不是死了以后，它身上就会有一种毒还是什么，是接受不了的那种，是吗？ 嗯，这个 到底正确答案是什么？我们可以让大家来参与一下哈。 有奖品吗？ 有。 看图片是吗？ 回复关键词吃或者玩儿啊，然后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嘉宾郑阳拍的图片了，有奖品。奖品是什么？我们商量一下，琢磨琢磨啊。 嗯， 实在不行的话，就是最次的奖品，花花带队去参加博物旅行。 好， 看萤火虫， 好 好啊，对吧？ 嗯、好， 嗯。然后这个荣说了，我特别怕蛇。有一次，老爸他们同事到我们家来玩，结果啊，他老人家让同事放桶里一条青蛇，没把我给吓死，吓得我直哭。说我第一次上大课，差不多100人不到，还挺紧张。哦，他是一位老师，应该是， 嗯， 所以他第一次上大课，哎呀，看来应该是非常非常的成功。嗯，所以你看，现在还有心情参加到我们的互动当中。 对， 对，比起怕蛇，给100人上大课算 是的，是的。关键词啊是吃和看啊，记住，关键词是吃和看。 嗯。哎，有人想问杨老师一问题。 哎， 一夫说了，我们家那小狗约克夏一坐上汽车就开始在车里哈哈喘粗气儿，一下车就不这样了。您说他这是晕车还是坐车恐惧症呢？ 我觉得他还是紧张， 嗯， 还是紧张。有些时候你像约克夏这种狗，它个儿比较矮，个儿比较小。那有时候呢，您要说怀里抱着，或者直接搁这个座椅上，或者搁这个脚下这块，它看不见外边。而且呢，他自己不能够判断自己是什么时候，然后保持自己的重心，所以心里还是比较紧张的。 所以就是好比说给我们封到一个黑的一个屋子里，那么我们看不到周围，然后这屋子在各种的转，你自己在心里边你的重心啊各种心情啊都是非常复杂的。 哎，那能不能那样，就类似于比如说咱们平时是半开玩笑的说，但是据说还真是有可能的，比如说小熊他不能喝，没关系慢慢练，多喝喝你那酒量就上来了。比如说像小狗他可能坐车不适应，没关系多练，多带他出去，慢慢慢慢可能他养成习惯了就会好。 对，这个是有可能的，就是尽量的也让他跟小朋友似的能够看到窗外，这样的话呢他自己对于外边的这个突发的情况啊，转弯啊或者刹车啊这些他自己有一个预判。 嗯 啊，这个是可以。像我们家原来我们家狗那时候就是吐的，在车上吐了一塌糊涂。 对，然后就是后来就给他抱起来，然后呢能够让他看着窗外，然后您这个如果方便的话窗户稍微开点缝，就是车内通风比较好一点，这种稍微会好一些。 哦， 哇，连这个问题真的都能解答，我只是抱着侥幸的心理问一下。 反正他们是专家嘛，不管对不对咱俩也听不懂。 安静的美少年说了，死螃蟹体内的蛋白质会产生分解，然后叫一种阻胺的有毒物质，随着死亡的时间延长，说蟹体积聚的这个组织会越来越多，毒气会越来越大，即使把它做熟了，这种毒素也不能够被破坏，所以千万不要吃死螃蟹。 对对对，阻胺其实对咱们那个肝脏，对咱们神经系统其实都是有刺激性的， 嗯， 所以是非常危险的。 嗯， 所以呢大家如果在这个餐厅啊或者您在外购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有些时候这不良商贩有些时候可能会不光是缺斤少两，可能还会掺假。 嗯， 我们所谓这掺假不是说给您放一玩具螃蟹啊，它可能会把这个半死不活的， 哦， 尤其半死不活的，它可能您拿到手里的时候它可能还活蹦乱跳，尤其现在咱买螃蟹经常会它拿绳子给你捆好了。嗯，这个时候我教大家怎么判断。啊， 戳眼睛。 哎对，哎对，戳眼睛是一个招，然后有些时候看这螃蟹冒泡吐泡，这个基本上可以，哎，吐泡就比较多一些，这种的会去选择一下。像那种戳眼睛它可能慢慢啊把这眼睛这个倒下的时候，这种的尽量不要选择。 嗯， 因为这时候离死也不远了。 嗯， 所以这您再拿回家，可能您在路上啊或者封存啊或者环境的温度啊这些通风啊这都是有问题的，所以这种情况等您在吃的时候可能这螃蟹已经就过去了。 哎，是只有河蟹这样吗？海蟹没事吗？ 海蟹相对来讲还 好 一些，但是海蟹 因为它是咸的嘛。 嗯， 对吧， 就自带爆烟功能是吧。 嗯， 私家车主请注意，私家车主请注意，私家车主请注意，您的专属权益来了。 现在办理建行龙卡汽车信用卡，可享积分换油、优惠洗车、道路救援等基本权益，更可享平安车险零利息、零手续费、零首付、三零分期优惠。 建行龙卡汽车信用卡，一张您和爱车都会心动的信用卡。 更多精彩内容详见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网站。 美丽姐，我的装修预算只有10万，帮我推荐个家装公司呗。 找一号新家呀，先体验后装修，价格亲民，17件家具和6大家电还免费送。 一号新家全包全配精装，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 小明哥，我工作忙没时间管装修，帮我推荐个装修公司呗。 找一号新家，先体验后装修，家装风格随意选，50天拎包入住。 一号新家装修体验真省心，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见店内活动。 你看 Nancy 说了，说我们家我妈妈是老师，我婆婆是老师，我们家先生也是老师，但我不要大闸蟹，我就想问问维子什么时候带队去看萤火虫，我带孩子去。 冬天没问题。 冬天还有虫吗？ 咱们去出国呀，出国可以有。 看来咱们节目组有一传统，随便说。 来来来，正好我们今天的啊，郑阳啊、杨毅啊都在呢。咱们刚才说了北京周边了，咱们往全国各地走走吧。 对，走远点。 对， 行， 可以去哪儿看看风景。 嗯， 那个国外交给杨老师。 好， 那个国内交给我。 好。 哎，那我们先从国内开始。 国内城市我可以聊。 就比较适合于比如说中秋啊国庆去的地儿，上海。 哎，这样， 上海 既然说到那个大闸蟹了，咱们从阳澄湖说起吧。 可以啊，因为阳澄湖在产蟹季我真去过 啊。真的， 当地好玩的东西挺多的，一个是你可以体验捕蟹，你真到那个湖区里面去捕蟹。 哎，不是就是一个地笼吗？往上一弄。 不是，它那个每一个区域分得很细，就是这是谁家的水域，这是谁家的水域，然后呢， 承包的，那叫 承包的啊。 然后呢，你开船出去，跟着这个船家一起出去，然后去到特定的地方去收特定的螃蟹，啊。他那个有的区域是蟹笼，但是我们当时打的是散养的，就等于在、 哎、拿个绳钓是吗？ 我们没钓，我们是下网，下大网， 哦、 然后抄上来 的。好 的 蟹和这个稍微差一点的蟹，它不一样，在差一点的蟹是吃饲料长大的， 嗯， 好一点的蟹是吃天然饵料，是什么田螺？ 田螺， 嗯， 喂田螺长大的。这个所以他自己体内这个蛋白质就非常的高，尤其动物蛋白像含钙又高，所以他的这个长的这个时间会稍微慢一些，但是他的口感包括他的质量是都非常的好、 哦、 没错。 那人家都说像大闸蟹喜欢在水温相对低的地方， 对， 那是不是也就代表那边第一水质是比较好， 对， 第二是不是水偏凉呢？ 因为我个人了解的一些信息就是包括在阳澄湖周边还有几大湖，但是呢就是阳澄湖产的这个蟹的质量各个方面都是最好的，主要一个方面就是它的水质，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跟它的水温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关系吧，但是基本上这就会水温差不多。 对， 但是 那附近其实像高邮湖、太湖 都有、 都差不多， 全都有。嗯， 其实你要说它的品质差到哪儿去呢？ 我个人感觉主要一个是那个蟹苗的纯正，就是保证了这个纯种，然后另外呢就是它的这个，我个人感觉还是跟这个放养水平， 嗯， 然后包括这个区域内长期有这种固定的食物搭配， 对， 然后包括固定的这种比管理的比较好的环境什么的都有关系。 我们今天明明是博物旅行，为什么说成了大闸蟹之旅呢？ 大闸蟹也是博物啊， 也算博物。 但是我听着这个，我像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大闸蟹专家，然后跟你开始说大闸蟹的这个品种和养殖。 哎，不过再多说两句啊，那个小胖原来实习的时候 养大闸蟹的 不有关系啊，就是十年前他 阳澄湖广播电台， 没有他青岛台 哦、 十年前那时候他实习在青岛台，然后他出去采访，因为青岛海边不是有很多就是养殖的嘛、 嗯、 然后他去采访的时候人家就说了，说小伙子，那个你如果要是在我们村这边找那个女朋友的话，人家也不一定愿意。小胖，我很优秀啊，怎么会不愿意呢？说我们这边要求高。说您这边有什么要求？说你看家家户户，比如说你就数漂子， 嗯， 因为相当于一个浮漂底下就一笼， 对 对, 对 啊，里头可能就养的鲍鱼啊海参啊，大概你就数吧，一个漂一万。十年前啊，小胖真数，我天，他们家好有钱，那看来他是瞅不上我了，压力好大。 小胖应该马上说我能吃啊 人家更不吵了。 哎，但是我去过高邮湖的水面，包括太湖的水面，然后去看，其实事实上来说，现在阳澄湖的大闸蟹真正的土生土长的阳澄湖蟹就那么多， 对， 确实很多都是过水的， 对， 可是比起来太湖的某些区域以及高邮湖区域里的大闸蟹的品质真的反而会很好。你比如说我们去高邮湖的时候、 嗯、 然后看他们养那个蟹、 嗯、 也全部都是就吃那小螺丝小田螺的、啊、 对对对， 而且它高邮湖那个水域相对来说那一块啊它受到的污染或者它更少一些。 不是说那边同事跟那一块养呢、嗯、还有那个 就是、那个麻鸭蛋吗？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所以它的整个的那生态环境更好一些，它离城市还远嘛，它不像那个阳澄湖、 嗯、 然后呢你就会发现它那出来的那蟹的品质也很好。所以现在我们看到北京包括就是在扬州当地就是江苏那一带好多的餐厅现在用高邮湖蟹用的、 哦、 关键看它的饲养。 对，而且它确实阳澄湖的蟹就跟那个龙井茶一样被炒的简直都是、 哦、对对对对对， 它这个有些时候我们叫做这个混养叫套养。 对， 你看这个水质是好，在于它散养的话它蟹的体质就好，然后呢它这个湖鸭子吃完这个，说白了就是鸭子这个排泄物可以肥水，肥水的话就会爆一些少量的一些藻类， 对对对， 这些藻类又能吸引这些软体动物，螺呀、河蚌啊这些，但是螺跟河蚌呢，又能给这蟹提供一些食物， 哦， 所以呢，它都是一个循环，而且它中间肩上还养一些这个湖鱼，哎，这样的话呢，它都是一个循环，对，非常完整的一个生物链。 行，关于阳澄湖的话题呢我们暂告一个段落，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去别的地方看看走走，说说别的动物。 好吧。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京城热购卡赞助播出。 王总，什么事愁眉苦脸的？ 哎，还不是因为企业资金周转困难。 用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呀，手续简，使用零，利息省，有房，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主都能贷，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实际用款天数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有效节约融资成本。 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详询建行95533。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美丽姐，我的装修预算只有10万，帮我推荐个家装公司呗。 找一号新家呀，先体验后装修，价格亲民，17件家具和6大家电还免费送。 一号新家全包全配精装，请拨打4008764488，4008764888。 小明哥，我工作忙没时间管装修，帮我推荐个装修公司呗。 找一号新家，先体验后装修，家装风格随意选，50天拎包入住。 一号新家装修体验真省心，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见店内活动。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哈，我们这个从阳澄湖，从大闸蟹的区域，我们 往外 走 走， 我们去上海转转。 上海特别好，嗯，上海特别好，因为上海包括我们自己都有上海的这些活动带小朋友，因为上海我个人首推的是上海动物园和上海自然博物馆，因为上海自然博物馆是咱们现在可以吹一下了，这不是牛，是可以说大话的，就是上海自然博物馆是咱们全亚洲第一大博物馆， 嗯， 非常非常的棒。那么里边包括矿石，包括古生物，包括现生动物，包括这个一些临展都是非常非常好的，而且它里面所有的囊括了世界各地，包括地域，包括这个整个的中国一些特有的动物，包括骨骼厅，包括标本厅啊，包括植物，这些全都是囊括的。所以上海自然博物馆小朋友是一定要去的， 对， 一定要去啊。虽然他没有预约，他可以买票，但是这个票价呢也是非常亲民，30块钱，30块钱可以在里边足足玩一天，足足玩一天，而且里面有一个这个餐厅也是非常好，然后它的周边做的也是非常的棒。 嗯 嗯，我跟你说，就是像这种博物馆啊，什么展览馆啊，就真的得跟着内行一起去。 当然了， 要不然你走马观花的话， 不光是走马观花，你会很担心。 担心 10万个为什么，人家问你 老问我，我回答不上来。 是， 对，我们家姑娘现在就进入这个状态。 不是这样，我熊磊，我教你一个招，现在很多的博物馆我们可以租一个讲解器， 嗯， 特别特别方便。嗯， 但是我还是喜欢跟真人交流。 对，然后这是自然博物馆，然后上海博物馆，如果您喜欢历史，喜欢这个文物的话，上海博物馆在人民广场啊，非常好。这个它的这个里边最棒的，因为它有中国最棒的青铜器，它有一套编钟是非常棒的，然后包括一些这个青铜的礼器，包括一些这个酒器都是非常好。上海博物馆这个青铜器是最好的。 嗯，因为你看我逛陕博，说到博物馆嘛，是逛陕博的时候，其实陕博特别好，真的特别好。 对， 就我带我朋友一块去逛的时候，我还跟我朋友说，我说一定要去陕博，我朋友特别兴奋，快带我去一趟。去了之后进到一个馆，我说这个馆全是祭祀用的，然后就完了，下个馆这个馆就我只能这样介绍。你知道吗？就是你会发现到那儿之后，哎呀，你 就语穷 啊，哦，不知道该怎么去解释，然后就只能照着那一小行字去念。现在有的博物馆做的，他那小行字都做的特别少了，因为人可能认为博物馆只是开放给更多懂的人吧。然后 是， 对， 有的时候可以念，但是一到博物馆发现好多 字都 不 认识。我以为只有我这样的， 没有一样。 然后就会说，妈妈，这是做什么用的呀？祭祀用的。什么叫祭祀？哎呀，我还得再给解释什么叫那什么叫这问题就都来了一串一串。哎，你们去给孩子上课的时候也会这样吗？ 对，很多的小朋友都是，老师这念什么字儿， 嗯？ 这个字儿为什么这么写？比如说我这儿给大家就是说一句话，我们知道这青铜器里边有很多礼器，有很多的酒器，有很多的生活器。我们比如说尊虎有疑雷，绝角孤公志，斗笠掩鬼。那么这些其实都是青铜器的这些名儿。那么有些时候包括绝啊，这些有些时候我们在成语里边，比如说觥筹交错，这个觥跟这个筹是干什么用的，尤其这个觥。那比如说我会以生活来给这个小朋友讲这个青铜。我们比如说小朋友经常看啊，我们看了一些历史剧里边经常一人拿一个绝在这吃喝酒， 两个王侯拿一个爵，三条腿那个长长的那个嘴口那个在那喝酒。我说这个爵啊，这个电视拍错了，这个爵其实是随葬品，它是一个这个礼器，它是一个随葬品。我们真正喝的时候，我们用叫这个弓，角，一角两角的角，旁边一个光，念弓，我们用这弓来喝酒。这个弓就是现在的酒杯啊，青铜的，叫觥筹交错。啊，这个筹呢也是这个酒杯，就是俩人在碰杯啊，这个来来往往的碰杯寒暄啊，这个礼尚往来这种的我们叫觥。哎，这个是用来喝酒。 那筹是什么？ 筹呢，筹也是另外一种喝酒的。那么 也是酒具吗？ 哎，酒器，我们叫酒器。 啊， 哎，应酬嘛。 筹。对， 太有文化 了。哎呦，跟你说这想的，我表弟他孩子就是十万个为什么，然后每次就是一去他们家，然后我表弟就说，那个哎孩子，你叔文化层次高，来你有问题问他。哦，你孩子真勇敢，他真问我，就问我叔，你看那桃园三结义啊，什么他们什么武松啊，什么怎么那么能喝呀？ 哎，他可见，你看你这叔的形象，他就敢问你这种问题呀？ 对呀， 他叔能喝吗？ 后来我跟他说，我说度数低， 对， 所以他喝得多。真的吗？我说真的真的。 对， 所以一般是按啤酒走的， 嗨， 就是那个， 这还没掺水呢， 度数啊， 自烤酒的度数 大概是这个意思。 哎，我以为人家孩子问叔，你说桃园三结义，他们都是哪三个人？就是哪三个人啊？这几个人都干嘛呢？什么的？感情一上来就先问的是关于酒的问题。 放心，谁卖草鞋，谁拉肉的，我都知道。 我跟你说，就是说到这儿了，让孩子一问我的时候，说妈妈说那个，就前两天去那个阿那亚玩的时候，然后呢，就那个也是在看嘛，说这个到底都是什么图书馆啊，有一本书什么的，妈妈这个书上这讲的都是什么什么的，有说这个动物什么的，然后我脑海当中第一印象是，这他因为看那个鱼，你知道吗？他就是那本书叫《自然科学》，反正就是类似于这样的啊，都各种各样的鱼有一章，你知道吗？说妈妈这个鱼是什么鱼啊？我一看那字儿，我确实不认识啊，我脑海当中第一反应是清蒸的还是红烧的？我确实买的是。 我以为你到当时也是鳖和鳌分不清了。 哎，所以我觉得真的就是挺不容易的。哎，有没有那种比如说被小朋友难住的时候？ 有的，有的，有的。你比如说，有些时候其实难住是我如何去给他解释。你比如说原来上课的时候，一个小朋友，老师，我能问您一问题吗？我说，你说。说我妈跟我爸老说我是垃圾堆捡来的，我到底是哪来的？ 博物旅行还管这呢？ 不是，有些时候小朋友，那你就从一个小猴子，或者说一个小山羊，这个或者一个大象，这个生育的这个过程来结合它给它讲，都是哺乳动物。那么我们是，对，我们在讲过程，它是如何出生的。 你没说从嘎吱窝出来就挺好的， 产科知识都得学，知道吗？先进本身的广告。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砝码。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贴贴贴，一堆商票贴不出现款， 用交通银行快易贴呀！只有交通银行优质企业合作伙伴开出的商业成对汇票，即可全程线上办理贴现。 交行快易贴，贴贴贴， 详询交通银行各网点。 Remova 旅行箱，苹果 Air， 戴森吸尘器，懒妹套装，916金融街购物中心11周年满额赠礼，有点豪， 更有抽奖和多倍积分哦！周日金融街购物中心等你来。 全新一代朗逸两厢动感登场，搭载 1.2TSI 和 1.4TSI 高功率发动机，更有大尺寸全景天窗和灵活百变空间，理想生活更进一步。上汽大众4008201111。

真的。然后这个孩子还能学到知识，对吧？今儿呢，我们也会继续和我们的两位嘉宾在最后一个时段当中给大家接着来推荐一些适合中秋和国庆带孩子去的地方。当然，其实很多喜欢这个博物的大朋友也会很喜欢这些线路哈。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来和我们联络。如果您有好的推荐，也可以告诉我们。刘凯说了，我们学校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昆虫博物馆。 特别好 啊，这个是还是不错的。 西北农林是在整个中国西部地区吧，就是这个跟那昆虫啊，包括跟这个农林相关的这个专业里面做的是很好的。 嗯嗯，但是其实有些时候大学的博物馆确实好，但是有些时候大学博物馆人不开。 对，不对外。 对对对 对 对，你像那个北京师范大学，他那个生命科学院那个博物馆也特别好，但是经常不开。尤其有些我们要去的话，有些就得认识人啊，提前说一声啊，或者怎样的。但是其实我更希望说，像大学的这些博物馆，像公众，尤其像小朋友、大朋友，多开放一下。其实都是做科普嘛，对吧？ 我相信在十一期间，可能也有很多的朋友会想去，比如说成都。啊，因为喜爱熊猫的朋友会有很多嘛，那边不有基地嘛？ 对 啊，现在中秋节去成都最好的是，因为会有很多的宝宝。 对， 因为现在是生熊猫的季节。 哎， 我就打算国庆带我们家孩子去呢。 对， 去成都那个熊猫基地。 啊，成都大熊猫基地，然后那边的美食，然后包括在成都动物园还能看一些本土动物，比如最大的豚鹿的种群啊，毛冠鹿啊，然后包括像金沙博物馆，啊，这些都是不错的选择。 要去那个成都那边那一线的话，有什么好的这个，比如说线路上的推荐吗？因为我们刚刚有一位朋友也是， 对吧？ 要去成都的， 要去成都三天，重庆两天。 重庆的话，除了美食，如果您喜欢动物的话，重庆动物园有咱们中国越来越少的云豹和金猫，这个是特别特别我值得推荐，特别值得推荐。 金猫是什么？ 金猫是一种咱们中国本土的中型的猫科动物。 对。 那么呢，它其实在古语里边叫膘，就是一个老虎三个撇儿。 发膘就是发猫。 对。然后呢？对，像 你终于有认识的字儿了。 像咱们方便去的，那么就是重庆动物园这个金猫和云豹，都是在咱们国家是越来越少的。 都是有活的是吧？ 对对对对，动物园嘛。 哦。 对，那么。 你说动物园有个标本。 对，因为真的很少有。 那是古动物馆。 哦。 对，如果您要是去这个成都周边，可以去唐家河，唐家河一个自然保护区。 对。 您如果说能约上的话，可以去逛一逛。 然后熊猫成都周边的那个保护基地挺多的，熊猫保护基地三个吧。 对，像那个都江堰有一个， 都江堰有一个， 对对， 然后雅安那边避风峡有一个， 避风峡有一个， 都可以去， 都可以， 真的是可以近距离的看到吗？ 对，那个要提前预约，比如说您可以提前约好了做一日饲养员这种的，都是有这种活动的。 哦，这个挺好哟。 这个我跟你说，不是你想象那么好玩的。 哦，是我懂， 挺苦的， 特别累。 是，我懂，我懂， 但是蛮有意义的。 对， 有收获，有 铲屎官， 对 啊，对， 是吧？ 哦，那个铲屎那个项目，基本他们是针对大人的，小朋友应该没有这个项目。 哦， 像如果您要喜欢观鸟的话，像成都市区里边，像这个杜甫草堂，您要早点去的话，能够看好多的这个当地就是我们中国本土的野生鸟类，各种噪鹛啊，然后这些都是比较好看的。如果说像成都周边，如果您到当地自驾的话，一些比较好的一些郊野公园都可以进行观鸟。 那重庆呢？ 重庆也一样啊，重庆也是一个观鸟非常非常好的地方。然后包括这个我刚才说的重庆动物园啊，因为重庆我们叫做山城嘛，像它周边的一些小的一些山区里面的一些像这个农家乐，包括像一些这个我们所谓的郊野公园，都是比较好的一些地方。而且像当地有一些比较原生态的一些这个美食，同时呢同时像这个重庆地区又离这个长江又这个上游又比较近，所以那边的这个植保还相对来讲还是不错的。 就是澳洲咸水鳄，可以这么说，就是成都重庆这样的地方，你闭着眼睛随便进一家小馆子都不会难吃到哪里去。 没错。 对， 对， 但是你千万记得不要去成都和重庆去吃非川菜的东西。 是 你只要进小馆苍蝇馆，比如成都我推荐几个巴蜀味苑， 别看是一个特别不起眼的餐厅，但事实上真的是川菜大师的徒弟在那儿坐镇。他们家的甜烧白是我吃过，当然我没吃过那么多啊，但是是在我记忆当中我认为非常非常好吃的甜烧白，那种肥而不腻，那个香就特别浓。还有像那个十大苍蝇馆子当中的雨田明亭，人家现在都不是苍蝇馆了，都是餐饮托拉斯，我觉得那 大苍蝇， 哎，我跟你真的，那一片人苍蝇馆都是小馆子，就一点。现在像明亭、雨田这样的，属于一招手那一条巷都是他们家的。 哦， 一到饭点的时候，真的，一到饭点的时候，别人家都甭看，你们都你们家那个地儿全借给我，真的。 一群苍蝇 的，全都是他们，全都他家的生意。这但是真的好吃，确实很棒。 当然，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说的所谓的苍蝇馆啊，并不是贬低的 啊，不是。没有，不是没有特色， 是 的， 有特色。 你要在成都当地什么说餐馆人高兴着呢，他们有十大餐馆评选， 就是小而有特点的， 对，年年都要榜上，要在榜上有名才行。然后成都还有太古里那一带也有很多吃饭地儿，但太古里那一带的川菜也有一家很有名，相对呢就比较小文艺小清新一些，当然价格就会更高一些， 是 更漂亮一点。 来帮助几位朋友啊， Smile Mai 他说了，中秋会到北京看枫叶，能看到吗？在哪儿？ 是红叶。 北京的红叶中秋看不到。 对。 郊区可以了。但是北京的秋色叶树种是黄栌。这个像一些那个元宝枫啊什么的，好多都是园艺的，园艺就是栽的。 对，还要再晚一些。 对，你要真正在北京看红叶，懂的都是看红栌叶。黄栌叶都是看黄栌叶。 小鱼儿说，北京周边看鸟有推荐的吗？ 有 啊， 正好这个季节，对。 太多了。 百望山。然后过猛禽的时候， 过猛禽了该， 对，然后这个时候可以去延庆野鸭湖，这边水鸟也都飞回来了， 对， 非常好。 然后包括像北京近一点的南苑的麋鹿苑， 麋鹿苑 南海的里面，除了看鹿以外，也是这个鸟类迁徙季，非常非常好。而且这个东北的鸳鸯马上要来咱华北地区越冬了，马上像那个十一国庆节，包括中秋，第一批鸳鸯应该过来了， 紫竹院就有。 对， 鸳鸯双 最花心的鸟， 哎，最花心的鸟， 鸳鸯不是一夫一妻吗？ 不是的，鸳鸯一个繁殖季，一个 雄性， 一个雄性可以找好多阿姨啊。小鸳鸯一出壳都问，爸爸去哪儿？爸爸找阿姨去了。 看， 哎，那一夫一妻的那 天鹅、天鹅、鹤类啊、鹳，这些是一夫一妻，犀鸟。 对 呀，那古人被骗了。 对。 舔哥说 关键是我们小时候那结婚就是家长 送鸳鸯、 送两只公鸳鸯，还 对盆上这枕套上 都是俩 公 鸳 鸯。 你看， 哎呀，今儿这期节目真的让我长见识。 内行看的跟外行看的就是不一样。 哎，真的不要只羡鸳鸯不羡仙了，真的， 对吧？ 这个鸳鸯没什么好羡慕的哈。 真是、 啊。 马强说，呼和浩特那儿有内蒙古博物馆，还是不错的。说去过一次，只看一天啊，只看了两层，还两层没看的，实在是够大。 对，内蒙古博物馆，我们一朋友刚从那儿学习回来，然后那个里边是整个的这个，他是在这个。冰期时候的，他那有猛犸，那个骨架，然后呢，包括在冰河时期的这些古哺乳动物，然后包括像一些这个恐龙，因为内蒙古自治区是咱们国家非常有名的一个这个古动物这个化石出土的这个大省，而且呢，这个内蒙古自然博物馆，它对于这个内蒙古博物馆，它对于整个的这个。动物这个发展史包括进化史有一个举足轻重的作用，它的馆藏。 来看一下 F 问了，武汉带孩子有什么好地儿推荐吗？ 武汉的话应该是现在这个季节可能除了好一点就是美食，那么武汉的周边再往您再往南走一点，这个季节我们推荐去这个 神农架， 但是神农架您要提前预约。 对， 因为神农架是很少是对这个个人游，这个你要说最好 接团队， 对对对，接团队比较多。那么这个我推荐一个地儿吧，这个中科院水生所武汉这个白鲫豚馆，这个要带小朋友去。虽然白鲫豚在咱们国家很长时间没有出现了，见不到了，但是里面有江豚，因为江豚，尤其是长江江豚是咱们中国特有种。 对， 那么在那里面可以小朋友可以去参观一下江豚。那么江豚在咱们中国现在只有 1000头左右了，也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可以，如果去武汉的话，带着小朋友或者大人喜欢的话，会去看一看江豚。 特别好，特别好。 那吃的我说两句， 来， 就是武汉啊，小龙虾最好吃的是油焖小龙虾。 嚯， 它比咱们吃到的麻辣或者是十三香什么的都要更入味儿一些，而且武汉潜江那边的小龙虾皮儿壳比较薄一点， 直接嚼， 所以它容易刻开，并且入味比较足。如果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去武汉周边的潜江去看一看，那专门有一个吃小龙虾的基地，你会看到什么叫做工业化生产流水线，连那刷虾都是流水线，唰唰唰的，哎呀天哪，太可怕了，简直！还有呢，武汉什么好吃呢？武汉的蒸菜好吃，如果有机会的话，特别推荐大家要去尝一尝那个武汉的夜市，各种各样的什么热干面就不用说了，什么烤干子呀，什么这个炒干的呀，这个还有呢，就是可以去一下，如果要去的话可以提前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帮助对接一下卢永良大师的工作室。我在那儿吃过最好吃的金沙甲鱼。 对，我其实最喜欢看的就是熊丽老师的朋友圈，经常除了晒自己闺女以外，晒娃以外，就是看他的美食。 对，不知道吃什么了，看， 而且经常熊老师是在晚上十一点的时候可能都吃完了回来发一个朋友圈。 孩子刚睡。 来 看一下， 就是最后还有一点时间， 哎，对，我们再解答一个， 咱们正好分享一下吧，对吧？来说一下这个 米娅， 对， 主持人好，嘉宾好，今天的主题我特别喜欢。我刚毕业的时候当老师给学生们讲课，后来进了教研所给老师们讲课，再后来我自己做公司给企业管理者讲课，再后来我认识了我老公，发现我的公公是校长，我的婆婆是教师，当时就投缘确定了我们的关系。 不是一家人就不可能进一家门吗？ 哎，我觉得他的老公应该特别感谢自己的爸爸妈妈。媳妇儿嫁给你一多半的原因是因为您的爸爸妈妈是老师，你知道吧？你说呢，对不对？啊，现在呢，我在企业里，我的学生从 CEO 到一线新人覆盖全公司。今天我给487人送了教师节礼物，因为他们是我们发展的企业内部兼职讲师，特别的有成就感。唯一的小遗憾是没人在今天祝我节日快乐。那我们就祝您节日快乐呗。 哎，您节日快乐， 节日快乐。 如果有大闸蟹我就更开心。您都487人公司的大 CEO 了，您还在乎这个吗？ 您学生怎么就不给您送大闸蟹 呢？哎呀，没事儿，您 就是 平时还有很多人都管小熊叫小熊老师呢， 今儿 也没有人祝他呀。 关键不光今儿，每天都没人搭理我。 来还有最后10分钟了，最后10分钟，因为我相信二位也去给孩子们讲过课嘛。 对呀，啊， 对，讲讲你们第一次的经历。 哎，第一次之前我们先进一小条广告。 好吧， 行。 老公，你又在玩手机，也不陪我说说话。 老婆别生气，我们家的车险不是快到期了吗？我在手机上买车险呢。 手机上也能买车险？ 是啊，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工商银行手机银行交强险、商业车险啥啥都有，手机在手，一键都能够。 还有这种操作？快快让我拍个照，我要在朋友圈炫一下，科技改变生活呀。 更多产品登录工商银行手机银行。 来，抓紧时间，谁先开始？杨老师开始还是郑老师开始？ 郑老师。 呵，我这个刚才琢磨了，第一次实在想不起来是哪次了。但是呢，我比较有意思的一些回忆呢，都是这小朋友有时候问那问题稀奇古怪的，最常见，包括今天下午我们在史家胡同讲课也是，那个你凡是你翻出一动物来，他都问这能吃吗？这个特别常见。 哎，这是听着像我们家孩子。 但是我觉得是可以理解， 可以理解， 对对对， 非常可以理解，因为我们首先得告诉他，第一，这个是首先它是保护的，你不能吃；第二呢，这个它分布在什么地方，让小朋友知道保护了以后，然后呢你再告诉他什么东西是能吃的。 你是饭点讲的。 然后还有呢，就是他们会问很多非常怪异的问题，这些怪异呢其实是小朋友们对于这些生物不了解，然后对于周边的环境也不了解。就比如说我们经常说我们去雨林的一些经历的时候，小朋友就会问啊，那你为什么非要穿这么多东西啊？那我说不穿它真咬啊。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你用很多的器材的时候，那个 他们就会问啊，你都能背那么重的东西，你能不能把我也一起背上啊？就是他们的思维老是在你的想象之外。但是呢，我特别感动的一点就是，每当我把我特别成功的一些照片放出来的时候，小朋友惊讶的这种表情，然后惊讶的声音，我特别喜欢。然后我会在这个过程中再继续引导他们把这个知识点灌输过去， 嗯， 就 OK 了啊。 杨老师呢？ 我其实现在能给大朋友小朋友讲课，包括带着大家出去去认识自然，其实我特别感谢的就是今天啊，借咱这节目特别要感谢我的初中的生物老师王老师。王老师其实在去年年底，我是很长时间20多年没见面了，就真是后来是周各种的打听，最后还真是要找着联系方式约吃顿饭。其实后来呢，就是在初中的时候就算启蒙吧。那么后来其实具体第一次讲课我也是真是忘了，但是有一次最难忘的就是我在西城教研中心去给西城区的老师讲课，那么台下坐着的有一个是我中学的班主任，就是老师最后非常开玩笑跟我说了一句话，叫30年河东30年河西说今天我的学生能站在讲堂上，然后我们这些老师坐在底下来听我的学生讲课。因为当时我没看见他，就是后来刚讲了一半中间场歇的时候，老师过来抱了我一下，就是非常的感动。我一看是我初中的班主任，然后我的老师开始搂着我去给在座其他老师来介绍，这是我的学生，就是他的自豪感真是油然而生的。当时后半场讲的也非常的卖力气，但是心里边也是有一点坎儿，就是什么，我在我的老师面前班门弄斧了。因为那一次讲的是非常的投入，然后老师后来也觉得自己有一个学生能够有一朝一日，虽然不是学师范的，但是有朝一日能够向公众宣传自己的一些理念和一些知识，他觉得是非常自豪的一件事情。 对， 哎呀，现在听到这儿的时候，真的我特别感动。 是啊， 我觉得我特别愧对我的老师，可能听就是没有这个机会让他们这么骄傲。 不会的，不会的，会有的啊。 哎呀，来，我们回答一个问题啊。蓝色坚持说了，我是一位上海的听众，想请这个两位老师啊科普一下，目前国内几大动物园都有哪些镇园之宝？这个说起来可能话就长了。 太多了， 北京动物园三种金丝猴，北京动物园的三种金丝猴，上海动物园的大猩猩，马上有的本土动物区，然后这个济南的塔尔羊是吧？这个像南京的考拉、南京的球鱼，包括南京的红毛猩猩，这都是不错的。成都的毛冠鹿、豚鹿，然后像对西宁的雪豹，然后南宁的犀鸟， 对， 然后这些都是不错的。 你们俩考虑没考虑过一个问题？为什么现在的孩子啊，就是现在的，比如说00后，或者再往后，比如说所谓的10后，就为什么他们反而现在很多的动物都不认识？然后他们就是这些动物都是从哪儿来的都不知道，反正就跟我们小时候不太一样。 对，我们小时候可能就是说各种电子产品比较少， 对， 那么我们没事玩的都是，你看都是北京孩子，咱胡同里啊，什刹海边上啊，或者钓个鱼啊，逮个蜻蜓啊，晚上看看蛐蛐。现在的孩子我们统称为一种病症啊，加引号的，叫做自然缺失症。自然缺失症，因为他每天回去面对的 iPad、手机、电脑、电视的都少了， 爸妈都懒得理。 对，每天跟父母的交流，可能我们家长都是每天都是低头一族，忙工作呀，忙聊天啊，忙秀朋友圈啊，那可能会忽略孩子。可能孩子更注重，家长可能注重的是他的学习、他的学业，将来要考一个什么样的学校，然后他的学习成绩是多少多少。那么其实反倒忽略了他。尤其是像现在这种正在成长过程中，他对自然的这种，首先很多的孩子缺少一个自然的认知，甚至说敬畏之心，我们叫做自然缺失症。其实所有的这个收音机前的朋友，您如果有孩子的话，或者将要有孩子，希望大家有时间，天气好，多带孩子到郊区走走，到公园走走。其实我不要求大家都去塞伦盖蒂去看大迁徙，这个是这个人水平的和这个经济的问题。那么真正的时候，我们周边甚至您的小区里面的花花草草、小蜗牛啊、小昆虫、小蝴蝶，就能给您的孩子，甚至一堆小蚂蚁在搬家，就能给他带来很浓厚的自然的这个认知的兴趣。 对， 这个其实自然缺失症没有药， 没有医生，只有您自己和孩子，就自己就可以解决的一个问题。 哎，前两天我去我妹妹家，我发现她给他们家孩子养了好多蚕。 嗯， 我当时看着特别感触，因为我们小时候干这事儿， 对，蚕宝宝嘛， 就观察它，然后从这个那么小，然后一点点做茧，然后怎么出，就是我当时看，哎呀，太感触，我们家孩子可羡慕了，看妈妈你回来也给我养， 也可以养啊，因为蚕业还是比较好的， 对， 后面就可以发展成养各种蝴蝶了。我们就在全北京市找各种蝴蝶的寄主植物，包括找幼虫。 没跟你说吗？ 慢慢来。 小的时候，那时候特淘气嘛。然后我们家边上不就是那个广渠门不是什么广渠门、就那个就天宁四桥那地不是有河吗？ 广安门 、哎对对对。然后小时候就 北冰河， 对对对，捞蝌蚪。捞完蝌蚪以后，哇、自己养，还说呢，老师讲了青蛙。哇，这蝌蚪长大以后从两条腿到四条腿，尾巴收起来翻，哇，全是癞蛤蟆， 全是小黑蝌蚪。 哎，包括我们那个主持人孙涛这两天不是在张家口吗，然后说晚上睡着睡着觉，突然他们家听着蛐蛐叫，他以为听错了，仔细一听是啊，就问，而且还不如一只，好几只齐鸣，咔咔咔，跟那个唱歌似的。 对，现在秋虫开始要鸣叫 了。 哎，就问他妈说妈妈咱家那个，他说啊，本来有一只，我听着叫还挺好听的，好久不听了，就没管他、然后没事家里各方还放点菜叶子，结果发现越来越多，你知道吗？他们家现在每天晚上都有协奏曲， 上家会餐来了。对，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突然听出这个，就发现我们小时候的那些玩的那些场景，听的那些虫鸣又都回来了。对， 挺好。 哎，我想起那片花来了，咱们那片花啊， 对， 多好啊， 是的 现在 这是生活本身。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岁往月来，都说最好的孝顺是陪伴，最好的幸福是团聚。工商银行北京分行恭迎敬长日，爱满夕阳红。即日起每月十五日，工商银行北京分行面向55岁以上客户推出六大敬长服务体系，幸福福利月月不迟到，愿每一位长辈因我们的祝福而欢心。关爱长辈，工行一直在行动。 本节目由金石尊牌阳澄湖大闸蟹赞助播出。 铁道旁赤脚追晚霞，玻璃珠铁可以。 这首歌叫儿时哈，就突然之间我们发现，本来我们今天要说的是看动物看这个植物，然后说着说着呢，哎呀，把我们都带回来了自己的小时候。 是， 所以刚才其实我特别同意杨怡和郑阳刚才说的，刚包括这个维哥哈，这个花花也在说这个自然缺失症。 对， 我们也希望能够借助我们今天这节目，真的是更多的是希望家长能带着孩子走出去， 对，走到自然里面去感受一下自然的魅力， 其实那个才是疯玩。 对 对， 真的是疯玩。 别让孩子仅仅就知道蚊子长什么样、对吧， 现在蚊子都不见得知道，你这身上那驱蚊环驱蚊贴花露水一堆是吧，啊，对，我们家孩子见第一次见蟑螂你知道吗、傻了，看着就到我朋友家，因为这很正常嘛，他那路，然后呢看那儿站那儿半天， 挺可爱的是吧， 干嘛呢妈妈这是什么呀，我一看蟑螂啪特别快你知道吗，我说这叫蟑螂，他怎么来的呀，然后他没有办法理解在楼房里怎么会有这个东西你知道吗，这挺好玩，我还借这个专门给他普及了一下他是怎么来的，哎呀，所以呢乐趣就在我们自己身边。卫东也挺好的，蝈蝈已经养了7个月了， 呵， 而且 真不错，7个月， 黑黑的， 腿都快掉了， 快了 ，7个月快了 。行了，我们今儿节目呢就是这样，我们要再一次谢谢我们的两位嘉宾，谢谢杨毅，谢谢郑阳。 好，谢谢二位主持人，谢谢大家。 有机会真的还继续带着， 是的，是的， 世界各地去旅行， 是的，是的。 最后一句，教师节快乐 啊！教师节快乐。 我是熊丽， 我是王维。 接下来是打开文化之门。 5点半大风车动画。晚饭后那凉星月下，萤火虫微风弯月牙，大人聊听不懂的话，鬼怪都躲在床底下，我们就一天天长大。